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二嘅时间啦，咁今日啦，12月25号，即系撞正我哋今日讲建筑系圣诞节， 祝大家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啊，各位听众。 系啦，咁啊，今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冯杰啦，咁亦都有咧曾卓然同埋黎东耀咧 Stan 咧，咁啊同我哋一齐讲中国建筑史嘅。咁我哋切入点咧，上次就提过啦。首先咧，都会讲一讲中国建筑史背后嘅一啲哲学概念啊。咁講到哲學概念好似好深咁樣， 即係點解你開始嘅時候要喂講下哲學概念呢？因為我哋講西方建築嘅時候都冇講哲學概念先行先㗎嘛。點解中國建築嘅時候哲學概念又值得講呢或者重要呢？ 我覺得因為哲學概念呢其實所影響嘅係最基本嘅，譬如人點去睇空間呢樣嘢。何為空間？空間究竟係講緊一個建築物嗰個實體啊，定係講緊嗰個建築物以外嘅剩返嘅地方，冇建築物嘅地方就為之空間呢？呢啲都係喺中國嘅古代哲學裏面都有所提及嘅其實。咁而呢個哲學概念唔單止係對於抽象啲嘅空間組織有影響嘅。咁之後幾集我哋所關注嘅技術嗰方面，唔同嘅哲學或者唔同嘅基本概念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去點樣發展科技啦，再由科技去點樣影響返建築嘅結構啊、營造方法啊呢啲。咁所以我就會提議就係用呢個哲學概念嚟到做一個最開手嘅一個方法。 其實我都同意，點解我一講下哲學都好，其中有一點哲學成日被忽視嘅就係你話呢，即係其實 Stan 都講咗，就係話其實我哋覺得咩係合理嘅同埋咩係舒服呢，其實背後呢有一套原則。即係你嗰套原則咧，好多時候我哋冇辦法講出嚟，但係我就係覺得嗰樣嘢唔係好舒服，或者覺得嗰樣嘢就係好唔自在。咁其實好常見嘅就係，譬如你去到某一個空間環境，你覺得那個空間環境就係唔屬於你，就係有啲空間環境你就好舒服自在舒適。咁即係叫漢文化裏面有邊啲嘅空間感，或者邊種嘅空間嘅處理方式係最自在舒服，或者大家覺得哇正嘅咧？咁而我哋上集所講嘅中國建築裏面咧，即係其實個穩固性相當強，即係嗰個延續性係好強。咁代表住咧，其實背後嗰種想法咧，係可以有一個一貫嘅觀念喺背後。咁所以講下中國建築背後嗰個哲學嘅諗法咧，其實都係值得去處理 嘅。我又首先想知道，我哋依家講嘅哲學概念係唔係意思係話當時建築師或者起樓嘅工匠啦，佢哋係基於點樣嘅諗法去起呢啲建築，定還是係調翻轉，即係我哋去睇翻依家嘅建築，然之後去歸納翻一種所謂嘅哲學概念。 其實中國嘅建築設計啦，或者係營造嘅人咧，佢哋係受到好大程度嘅一啲規範嘅，可以話係。咁啲規範可以係成文嘅規範，譬如營造法式宋朝嘅呢一本官方頒布嘅，咁佢會直接影響咗好多工匠佢哋建造嘅時候嘅要依從嘅一啲方式。咁而去到比較抽象啲嘅情況，就算係一個建築物佢嘅方位啊，或者佢係唔係對稱啊，或者佢個空間嘅大小啊，或者佢柱同柱之間嘅間嘅距離啊，或者間數啊呢啲呢，其實唔多唔少都受到傳統中國儒家思想嘅影響嘅。咁所以呢好大程度上係影響咗中國建築有佢嘅個秩序性喺裏面嘅。咁而頭先卓然兄亦都提過啦，中國建築嗰個延續性呢係比較強嘅，比起西方建築史裏面一個風格去冚另一個風格，呢個係冇一個明顯嘅咁樣嘅現象嘅。 咁而呢一個延續性其實好大程度亦都係因為受到儒家思想所影響嘅。咁、可能呢個卓然兄可以發揮一下。 你譬如一般講哲學思想咪儒道法啊呢啲嘅大嘅哲學思想啊，其實我哋喺今日嘅角度講咧，你不如可以理解，即係回應翻阿傑你嘅問題就係、是，其實不如佢係一種溝通嘅方式啊，即係一個我覺得起一個建築物咧，就唔係有建築。嗰、那個人住噶嘛，即係嗰個建築師係或者嗰個建築嗰個工匠咧，其實係為咗某一個好明確嘅目標而服務。譬如你幫皇帝起一個宮殿，你唔可能跟皇帝溝通嘅時候點樣話俾佢知咩叫舒服唔舒服？其實大家嘅共通語言咧，其實就係嗰一套嘅語言啊。譬如話咁樣係和諧啲嘅，咁樣係舒服啲嘅。其實唔用舒服啊嘛，和諧啲啊，咁樣咧就有帝王之氣啦。咁佢背後嗰套嘢係咩嚟咧？其實就係一直積淀住嘅嗰一套嘅所謂嘅哲學嘅思想同埋概念。 即係當時嘅人嘅。主流嘅谂法 系啊，冇错。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同你讲话啊，你间屋咁样起咧，就可以荣耀上帝啦。咁你喺中国就要人头落地，都唔知咩叫荣耀上帝。你明白即系冇嗰样嘢。咁所以你只能够用一套咁嘅方式去思考，同埋去做沟通，去话俾对方知道，其实你想要嘅系咩东西。咁嗱，譬如我哋讲。儒家觀念裏面上述都講到嘅，譬如有基本幾個啦。第一啦，就係中庸同埋和啦，呢啲咁嘅觀念啦。即係我哋認為，即係太過分嘅東西係唔好嘅，即係太多嘅唔好嘅。咁就係好多句句子都有嘅，即係話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係話太多嘅花巧嘅嘢，即係文啊，同埋咧太質朴、太冇花巧嘅所謂質咧，太過分都唔好，要文質彬彬，即係兩樣嘢都有，咁你先可以達到君子嘅境界。咁所以你話過分嘅花巧嘅雕飾咧，係被反對嘅。而過分質朴嘅部分咧，冇修飾咧，亦都係被反對。咁呢啲嘅觀點咧，就必然影響到我哋點樣去睇中國建築一啲嘅部分。又例如我哋講到人倫啊，所謂倫同埋禮啊，咁禮好複雜啦，即係禮嘅觀念本身係好龐大嘅觀念。但係咧，禮咧必然可以被理解為咧一種嘅既定嘅規矩。我哋話咧，其實禮咧就係話人與人之間交往嘅一套成文規則。我哋只要用呢套成文規則去做交往咧，我哋就可以好快捷咁處理好多事務。譬如話師生點樣交往啊，譬如老師同學生，你好難處理噶。即係譬如每一個人都可以唔同。咁但係如果有一套成文規則，哦，你見到面就鞠躬，見到面就嗌聲人對方，咁其實就省卻咗好多互相揣摩啊、互相懷疑啊、互相諗下點樣安排嘅事。咁呢套嘅成文嘅規則咧，演變成為建築，可能咧一陣間 Stan 可以講多啲，即係話其實佢必然就係有一個規矩啦、等差啦、階級啦喺裏邊。咁而儒家睇呢啲部分咧，其實好強嘅。即係佢哋必然有一個好強嘅一個階級同埋等差嘅格局喺裏面。其實淨係儒家咧，我好簡單地講咧，都有好多嘅觀念咧，其實喺建築上面必然係可以發揮。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啱啱咧，我哋就讲到咧哲学概念同埋喺中国建筑之间嘅一啲关系。咁我哋依家逐样嚟先啦，我哋先讲下儒家思想喺建筑方面点样呈现咧嗰种礼啦。即係話儒家大家都知道好着重嗰種禮，即係每一個人可能唔同嘅階級或者係唔同嘅身份底下，佢有唔同嘅表現出嚟，而唔可以越禮嘅，唔可以僭越嘅。咁但係呢樣嘢講出嚟，可能大家都明，但係擺喺建築方面點樣去體現到呢一樣嘢咧？ 人嘅活動，佢喺個空間裏面嘅活動，有時係會受到空間嘅影響。一個好有秩序性嘅空間，其實可以影響到人嘅行為，係相對有秩序性嘅。你入去一個四合院，或者係入去一個皇宮嘅時候，正常嚟講，你都會受到影響嘅，因為佢空間嘅秩序係，譬如跟上一啲中軸線啊、直線啊，一進一進咁樣去，或者嗰個平面上面咧越嚟越高啊，一路一路上樓梯，咁你慢慢去仰望嚇，咁去到最深入嘅嗰一進嘅時候，可能你就係一個你去崇拜嘅一個對象，咁所以呢啲都係空間對於人嗰個行為嘅規範嚟嘅。咁相反你就譬如去到一個園林，冇再出現一個中軸線，你不斷咁樣轉彎，咁所以你亦都自自然然就會跳去咗另一個嘅思想嘅方式嘅嚇，亦都比較叫做 relax 啲嘅形式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同道家思想有啲嘅關係。 所謂嘅中軸線，即係咪話一個對稱底下中間嘅嗰一條線？中軸線同對稱嗰個關係係乜嘢咧？其實？ 中軸線其實就是一個建築的概念。 咁尤其係如果研究東方或者中國建築嘅話咧，會發現咧係特別強調呢個中軸線嘅。咁、比較廣義嚟講咧，中軸線咧其實就唔一定係要喺一個對稱嘅環境之中出現嘅。雖然喺歷史上，無論東方或者西方嘅建築都會出現對稱嘅情況，而中軸線通常就係出現喺呢啲咁嘅對稱嘅環境之中嘅。 即係好似我哋寫中文字一個中國嗰個中字。中间一个直线就系劏穿咗嗰个长方形，咁中间嗰一栋就为之中轴线。 冇错，咁而中轴线其实有两个最明显嘅影响嘅，对于建筑上面，首先就系一个视觉嘅影响。咁、中轴线通常就系会出现一啲最重要嘅景物。喺嗰個中軸線嗰度嘅，尤其係中國建築啦，咁所以中國建築裏面嘅重要嘅門啦，或者係殿堂咧，都會擺喺中軸線嗰度。而中軸線以外，可能有一啲次要嘅軸線都唔定嘅。咁但係相對於中軸線嘅，一定係擺一啲冇咁重要嘅建築物喺裏面嘅。咁而另外就係除咗視覺上面咧。仲有就係嗰個人嘅流動啦，咁其實中軸線嘅出現都係引導人主要去行經呢一條咁嘅中軸線，而流動嘅過程裏面呢，正正因為由佢起點去到中間再到終點，都係一啲最重要嘅建築元素裏面，咁所以一路行嘅時候，佢就係經過呢啲咁嘅重要嘅元素，令到人更加集中去體驗到中軸線上面唔同設計者或者係營造嘅人所想行嘅人感受到的气氛或者感受到的景象，譬如我当统治者的皇城这一个来到做一个例子，那它最重要的元素，譬如它的大门或者是大的殿堂，一般都是摆在这个中轴线上面的，那它就是要靠这条中轴线一路一路铺排，由首先门这件事就是已经是一个将门内和门外的空间去分隔出来的，咁你去进入呢个门嘅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咗一个受规范嘅范围。咁、你一路再经过唔同嘅院啦，即係一啲空地啦，简单啲嚟讲，再加一啲门啦，再进入另一个空地啦，再进入另一个门，或者再进入另一个殿堂，再喺后面再去返一层一层，或者用中国建筑嘅术语，就一进一进咁去进入嘅时候呢，嚟到去引导你去一个佢认为最重要嘅地方嘅，咁呢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其实就系等于，如果你系一个臣下嘅话，你最重要嘅地方就系当然系皇上吓佢身处嘅地方，甚至乎直接就系嗰个皇座，那个皇帝去坐嗰张 凳， 嗰张凳就系呢个中轴线嘅一个终点啦。 即系唔会摆歪嘅，一定系摆喺中间。 嗱，我哋谂下就系、是、即系缓影大家记忆，即系譬如我哋去可能去最多机会去中国建筑就系去啲寺庙啦。即系而家喺香港，去啲寺庙，譬如去自然政院咁样，系嘛？咁我哋会发觉咧，其实佢会引导你咧，一啲空间系入得定系唔入得嘅。即系你每一次行入一个道咧，揽入去，可能有个庭院，你就会谂咦，依度行唔行得入去嘅咧？你会谂呢样嘢。咁嗱，如果我哋对于西方建筑有印象，或者对于啲凡尔赛宫嘅故事有印象，就是、凡尔赛宫好似一个迷宫咁，基本上你喺里边咧点行点走，荡失路都得。即系你嗰个房间可能无啦啦去到系皇帝寝室，转个弯佢哋系起居室之间咧，你唔会话有一条中轴线话俾你知边度系比边度重要。咁但系咧，中国建筑咧就好清晰话俾你知咧，你应该系向紧一个越嚟越重要嘅地方走。 冇错， 你去到某一度咧，你应该要停低嘅。如果你真系够大胆，或者你真系够高嘅地位咧，你就会行到去尾嘅。咁同埋咧，有趣之处咧就系、是、我哋正话讲嗰种西方建筑空间咧，就系、是、一道门入去，咁就有一间房嘢出翻嚟啊。但系中国建筑呢种进嘅方式咧，你行到去咧，前面可能有座佛像或者有座嘢啦。咁但系其实你绕喺后边，其实条路可以继续深入去。 系， 所以其实佢表面上好似系隔开，但其实佢系一个通路嘅。即系呢一点亦都代表一样嘢，就系话你系咪呢个停低咧？你自己谂啦。嗱，你系可以合嘅，你就越入去一个更加中心嘅位置。咁我觉得呢种嘅等差或者明确地话俾你知，你系去到几深入几个布局咧，就好清楚你系主定客嘅。因为你系主人咧，你唔需要谂呢啲嘢，你就系知道。咁但系你系客嘅话咧，你必然系步步为营，要小心啲。去到某一度咧，好似迎住有人会想截停你咁。 我觉得咧，啱啱啊卓然带出呢个中西之间咧嘅分别咧，好有趣嘅。因为譬如我。 我哋用翻一啲見得好多嘅一啲建築物作為例子去睇下呢一個空間嘅概念咧，咁就會發現中西之間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譬如係我哋用翻故宮啦，同埋譬如啱啱啊卓然有提過嘅凡爾賽宮，又或者其他嘅一啲歐洲嘅好出名嘅宮殿，譬如羅浮宮咁樣去睇咧，咁即係大家都係一啲宮殿或者係皇帝國王起居嘅一啲地方，咁但係咧佢成個嘅布局咧，佢嘅空間咧就好唔同。如果我哋话一个凡尔赛宫就系一大个大楼，然之后咧入面有好多房，咁但系咧故宫即系一个建筑群嚟嘅，即系佢系有好多好多栋建筑物，而唔会系好似西方咁样，即系呢一个比较咧，我觉得都非常之有趣。 所以有好多建筑嘅学者咧，都系以呢一个嚟做或者系直头系用故宫同凡尔赛宫嚟做一个例子嚟到对比东方同埋西方嘅建筑两个好大嘅分歧喺度。就是认为东方建筑呢是比较强调那个空间这个元素的，就不是只是将建筑看成为实体的。咁所以呢建筑在东方来讲是空间再加实体。而一般相信呢西方的建筑呢，佢去表达佢嘅大嘅时候呢，一般就是做一个单体嘅建筑，不断去加大佢嘅体量嘅。咁而中国建筑呢就是以数量嚟到去营造佢哋嘅大嘅。即譬如故宫紫禁城，你见到佢嘅大係在于佢有好多好多座细小嘅建筑物，而里面亦都係以有好有秩序嘅排列方法啦，咁嚟到去营造佢嗰个大。同西方嗰個單體嘅大教堂好高啊，裏邊有一個室內空間，裏邊再分成為好多好複雜嘅細嘅房嚇，咁、係有兩種截然不同嘅方式。 我哋西方建築成日都講啊，邊個拱頂係世界最大啊，係咪？即係我成日都會諗呢啲嘢嘅，即係東方建築嘅時候，可能對呢方面就冇咁強調，或者其實當時人亦都唔係咁諗嘢嚇。 所以呢我哋一般见到就算去到紫禁城啊呢、這个啊清朝嘅时候，我当系全个国家最高级嘅建筑。咁里面嘅最重要嘅大殿就系太和殿啦。咁其实当你入到嘅时候啊，我未入过啦、啊、因为拦住嘅。咁但系我会睇到研究佢嘅平面啊，或者佢室内嘅空间呢，其实都系一啲好简单嘅空间嚟嘅啫。 即系望到入去㗎嘛，虽然拦住。 係啦，佢本身就系一个方形嘅外形嘅平面啦。咁里面其实都只不过系一啲嘅柱喺里面吓、啊，造成咗阔同埋深都有几间，咁中间就会有一个王座喺里面，咁就系咁简单嘅。里面可能两边有比较细啲嘅房， 一眼睇晒， 系、啊、啦，亦都可以话一眼睇晒。所以，譬如一个皇城嘅复杂性就唔系以一个单体嘅建筑嘅分房嘅复杂吓嚟、啊、到营造嘅，就系、是、要连同门啦、啊，或者系院落啦、啊。再唔同嘅殿啦，唔同嘅寝宫啊，再加少少一啲嘅园林啊，分成为中轴线里面嘅主路啦、次路啦，啊呢啲咁嘅不同嘅融合咗空嘅、虚嘅同埋实嘅之间嗰个互换，嚟到造成嗰个复杂性。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儒家思想对于建筑方面，或者对于当时的人的思想，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之外呢，咁其实有其他嘅一啲思想都好重要嘅，就譬如係道家啦，又或者宗教上面我哋讲佛教啦，都係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喺度嘅。咁道家啦，道家头先讲就係对于园林嗰方面嘅影响比较大啦。 我先讲个道家个基本嘅一啲相关嘅观点啦，即係其中一个可能喺道家思想里面可以喺今日用到嘅观点呢，就係所谓有用无用。即系究竟有边啲系有用，边啲系无用？即系可能大家都听过庄子嗰种咩不归手之药啊，譬如话有用嘅树定冇用嘅树啊，即系都讲紧就系话，其实有用冇用咧，本身系一个相对嘅观念嚟嘅，衍生出嚟嘅咧就系一个更加重要嘅，就系所谓道法自然嘅观念。 即係話道喺道家裏面，即係話萬物嘅真理嘅一點呢，上面呢其實係同自然之道呢係相諧協嘅。所以話唔係話你人工加啲好多嘢落去佢就會好成功，反而呢點樣去順住嗰個自然之道先至係真正嘅有效嘅一種嘅方式，或者一種經營嘅方法，即係身處嘅環境隨住種種嘢而變化變形，而且佢哋係一種重視一種飄逸嘅一個狀態。咁呢啲我認為呢啲嘅道家所講嘅東西同儒家好唔同嘅，即係道家講呢種嘅精神狀態係部分嚟講，我認為係救贖中國人嘅一種即係詩意，即係話佢能夠令我哋可以做到好多其實儒家規限之下係冇可能做到嘅嘢。因為你儒家正話講緊話覺得門口唔入得就唔入得，但道家講就係你隨形變化之後其實你乜都得。咁我相信每一個地方嘅人種咧都需要有呢一種空間喺度。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即係道家嗰種嘅自在啊、變化啊、唔好咁拘泥啊，同埋同自然之間嘅諧協啊，其實就正正係可能影響住即係中國藝術上好多嘅部分。 其實喺中國建築裏面，我會理解為係刻意去擺脱儒家思想嗰種禮制嘅秩序性規範嘅，就係園林建築。咁一般都會認為園林建築最能夠反映到嘅就係道家思想嘅無為啊，或者係反對嗰種嘅秩序性啦。你會見到中國嘅園林，首先園林就係要去表現某一種嘅自然嘅狀態。中國嘅園林特別就係嘗試將大自然呢樣嘢去壓縮，變咗喺一個細嘅空間裏面，所以你會見到園林裏面有山有水，亦都有唔同嘅路線，有時係上咗個假山就好似上咗個山咁，經過個艇再落返嚟穿越一啲山洞咁之類。咁呢一啲都係佢去嘗試去效法一個自然嘅景觀而壓縮喺呢個好細嘅園林裏面嘅。咁另外就係佢同道家思想之中嘅比較無為啦，咁無為就係要去擺脱一啲規範啦，咁所以你好少會見到一個中國嘅園林裏面成個全部係對稱嘅，好似一條直線咁入曬去嘅，永遠就係要逼你去或者引導你去不停咁樣轉彎下，所謂嘅柳暗花明又一村，你轉一個彎又係另一個景，咁呢啲就係可以話係反映咗一啲道家思想喺裏面。 咁佛教思想喺中國建築入面就係一啲寺廟為主啦。其實寺廟同我哋話皇宮啊，又或者係一啲民居啊，呢啲嘅關係係點樣呢？即係喺個建築嘅特色上面。 其實佛教嘅建築呢就係咪直接由佛家嘅思想嗰度對佢有一啲嘅影響而造成啲好獨特嘅空間呢？相對於儒家對於皇宮啊，或者係政府嘅建築啊，或者甚至乎民居啊，嗰、那個影響比較直接啦。道家一般理解為對於園林啊嘅影響又比較直接啦。咁但係咧，相對於佛家對於佛教嘅建築空間嘅影響咧，就相對較細嘅。反而咧，佛教嘅建築喺個用途上面，佢就令到佢出現咗好多新嘅建築嘅類型啦，即係譬如佛寺啊。或者是佛塔啦，呢啲高嘅建築啦，成為咗另一個建築嘅類型嘅。佛教嘅建築咧，喺空間上面係近似受到儒家影響嘅合院啊，或者層層遞進啊呢啲咁嘅空間嘅規模嘅。但係佢身處嘅環境可能係比較傾向強調同自然之間嘅關係啦，譬如山嚇、一個寺廟嘅大門就叫山門，咁其實嘅重點就係話，當進入咗呢一個寺廟嘅時候，其實就已經脫離咗出面山門以外嘅，好似入咗一個山裏面咁樣去，同出面嘅塵世已經有一啲嘅區別啦。咁呢一個方面呢，又比較接近道家嘅形式嘅，所以喺中國嚟講呢，佛教嘅寺廟嘅建築呢，可能冇一個十分之獨特嘅一個形式出現嘅。咁反而呢，如果真係要講緊佛教嘅思想裏面點樣直接影響到建築呢，反而我哋又要去返日本嗰方面啦，可能去到佢哋嗰度，佢哋嘅禅宗思想真係去影響咗佢哋某一啲嘅美學裏面嘅傳統啊，咁再影響到佢哋佛寺裏面嘅一啲方丈嘅庭園，咁樣全部係一啲碎石啊沙啊所形成嘅，呢啲就同佢哋嘅禅宗思想有一個比較大啲嘅關係。 係啊，即係遇到佛咧，都係博大精深嘅。我哋冇辦法喺度窮盡所有，只能夠取得一啲點去講嘅啫。不過即係真係要講一點就話，譬如好多華南鄉鎮咧，其實喺好早期嘅中心咧，其實就係呢啲嘅寺廟。咁有啲係同道教有關嘅寺廟，咁有啲係佛寺嚟嘅。咁其實佢哋經營住所謂嗰個鄉鎮村鎮嘅中心部分。咁所以其實好早即係佛教，尤其係宋明以後咧，其實佢係同住當時嘅士人文化合流同埋結合。即係應該用咁嘅角度去理解佛教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好多嘢可能都同佛教思想有啲關係嘅。 咁我哋咧同大家講哲學概念啦，或者係空間啊佈局呢啲咧，咁我哋之後咧有機會會再同大家慢慢咁長談嘅。咁跟住落去咧，又會有我哋嘅亭台畫影間呢一個嘅環節啦。咁啊，又同大家介紹一套電影，再喺呢套電影入面咧去睇下入面嘅建築嘅。咁啊，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 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圣诞节嘅晚上又翻翻嚟建筑二嘅时间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冯杰啦，以及珠海学院建筑系副教授黎东耀，仲有咧岭南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曾卓然咧，一齐陪住大家讲下中国建筑噶。咁喺下半部分嘅建筑二咧，会进入我哋亭台画影间嘅环节，透过一套电影同大家讲下入面中国建筑嘅元素。而上半部分我哋同大家讲咗好多中国建筑嘅哲学概念，我相信如果加上我哋以下讲嘅呢套电影，就会更加容易令你明白得到儒家思想点样影响到中国建筑啦。 建筑二，亭台画影间。孔子，孔子在2010年上映的电影，讲述孔丘在春秋时期周游列国，宣扬复兴周礼，以礼治国，可惜壮志未酬的故事。公元前六世纪，周室王朝朝不保夕，各地诸侯盘踞一方，为求称霸，互相攻伐，烽火连天。鲁国国君鲁定公赏识孔丘，请孔丘协助他治国。孔丘智勇兼备，又得到鲁定公支持，一度振兴鲁国声威。无奈一次挥三刀的决定，令到鲁国爆发内乱，加上贵族势力三桓从中作梗，鲁定公亦只得屈服，孔丘失势。为了传播他的治国理想，孔丘率领一班弟子周游列国。游历长达14年，孔丘始终屈屈不得志，而且数次被战火波及，身陷险境。后来饥寒交迫，弟子离世，令孔丘有所感悟。晚年鲁国国君邀请孔丘回国，孔丘从此不再涉足政治，埋首讲学，整理文献，最终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成为千古传颂的万世师表。 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天象雄师啦，咁啊天象雄师大家都会有少少质疑佢入面究竟喂，好似呢啲位置反驳咗啲，咁但系今次孔子啦，大家觉得系好评定劣评先？ 即系佢就当时就系2010年啦，即系当时系即系佢都系一个认真嘅电影嚟嘅，系认真嘅电影嚟，因为其实。 佢嘅傾向唔係一個所謂銷售嘅傾向，即係佢唔係為咗可能要好賣座啊去處理，佢的確多少有啲所謂文化承擔喺裏邊。 係，所以你開得呢個名，其實你好難做一套商業片嘅，你明？ 即係都唔係 都去戰天下呢？ 都唔係，即係嗱，譬如我可以舉個例子，即係孔子誕生於所謂野合啊嘛，即係其實佢父母其實係野合，所以亦都唔係唔可以拍成好香豔㗎，即係都可以㗎。呢個其實有咁改過嘅，咁但係其實佢係相對於係好處理得係好認真咁。咁當然啦，當時嘅人嘅批評就係悶啦，即係認為係悶嘅，即係所謂戲劇嘅成分係弱，反而係即係呈現翻當時嘅情況係太多。咁、所以當然，可能阿 Stan 呢啲歷史劇控咧就好開心嘅，即係睇落去就更加高興都唔定啊！ 開心嘅程度就中挺啦嚇， 中挺五粒星入面有三粒星 都係有啲悶嘅， 都有啲悶嘅。咁所以亦都我會理解到幾難吸引到好多嘅觀眾入去。 咁、但係我哋又講翻建築呢一部分啦。咁呢個時期嘅建築特色係點樣呢？因為上一集嘅時候講過，就係話好難分嘅，即係中國建築就係嗰種木建築或者係嗰種宮殿就係咁樣啦。即係春秋時期同埋明清時期，對於我嚟講就係好相似咯。咁其實春秋時期嘅建築，我哋呢套電影入面點樣去睇得到呢？ 即係先秦有冇地面建築留低咧？其實 木結構就一定冇噶啦， 係咯， 即係可能石嗰啲或者 遺跡係有嘅， 地底啊，即係掘 出嚟。係啦，通常咧就係一啲遺跡掘到出嚟咧，咁發現到嘅就係地基嘅，主要係。咁、從地基最重要睇到嘅係咩咧？就係一啲柱位、或者一啲牆位。咁呢個係好有用嘅，對於學者去重建翻啦，即係想像翻佢上層嘅地面嘅建築嘅形式咧，係一啲影響嘅。因為譬如咧，唔同嘅柱嘅數量係特別係適合某一種嘅屋頂嘅結構嘅，咁譬如好深嘅建築，咁可能佢會出現嘅係某一類型嘅屋頂形式，咁好淺嘅建築可能又係另一種嘅形式嘅，咁呢一個係好重要嘅資料嚟嘅考古 上。即係如果喺呢一個角度咧，即係有啲可以補充咧，譬如話河南啦、山西啦。呢啲大省咧，就係考古成果嘅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部分。咁啊，同孔子相關，即係話由魯到齊啊，呢啲附近咧，其實就係即係今日山東一帶嘅地方嚟嘅。即係如果以考古資料發現咧，最容易揾到當時整個氣氛接近嘅咧，反而就喺河南嗰度咧就仲多啲嘅。即係嗰度咧就明顯都要揾到一啲咁嘅位置。咁所以大家知河南省即係成日都話落場大雨。山泥傾瀉之後就有古蹟發現嘅，呢真係好多嘅古物係留咗喺佢哋嗰度。 但係嗰個古蹟或者係當時嘅建築物嘅外形啊，或者佢嘅造型係點樣？好似如果我哋淨係揾到啲遺跡或者揾到啲地基，好難去推敲或者係想像得到究竟嗰件建築物係點樣 嘅。呢個咧，你都帶出個好緊要嘅話題，究竟現代嘅人呢去理解返或者叫重構返一個古代嘅建築形式究竟係通過啲咩方法呢？咁上集有提過啦，現存中國最舊嘅木結構建築就係唐代嘅南禅寺大殿啦。咁係咪就係如果最早嘅就係唐朝，咁唐朝之前嘅咁我哋永遠都唔會知道究竟係點呢？咁但係就唔係嘅，因為我哋可以靠一啲間接嘅資料嘅，譬如一啲古畫啦、或者係有一啲嘅名器啊，或者係一啲陶瓷嘅，我好似啲模型咁嘅一啲器皿啊咁。咁好多咧喺中國咧都會發現咗呢啲咁嘅情況，係記載住當時嘅一啲建築嘅形式嘅。咁我哋就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嚟到推敲，去理解翻或者去叫估計翻咧當時嘅建築形式究竟係點咧，個形狀係點咧。咁所以咧亦都頭先其實有提過遺跡點樣去幫助一啲學者從佢哋見到嘅柱嘅位置去估計翻究竟屋頂嘅結構係點呢一個形式咧。咁我其實譬如睇《英雄》另一套講關於先秦時代嘅一套戲啦嚇，張藝謀嗰套《英雄》啊，咁裏邊有一個特別嘅情景就係出現一個秦王嘅宮殿。咁佢哋出現咗三重檐嚇，呢、這個可能解釋少少嘅。一般嘅屋頂咧，譬如太和殿，你會見到我哋稱為重檐。咁即係話其實佢嘅屋檐咧係分咗兩個部分嘅，咁就係兩層嘅屋檐嚇。咁、但係咧喺嗰套戲裏邊出現咗三重檐喎。咁係咪我哋係好容易會揾到呢啲三重檐嘅建築咧喺歷史上面？咁又事實又唔係嘅。但係咁係咪就係代表 佢就係完全嘅捏造呢？咁又未必係，因為的確有一啲嘅建築學者呢係根據當時咸阳啊，或者係有啲估計係阿房宮嘅位置呢，咁佢發現咗佢嘅柱位嗰、那個建築嘅室內空間係特別深嘅，有好多柱嘅，咁好多就係基於呢啲柱嘅數量嘅多少呢，嚟到去推敲返上面一個合理形式所出現嘅屋頂結構，咁可能就係因為佢有超過咗兩個屋檐，或者係三個屋檐，甚至乎去到四個屋檐，都係根據呢啲柱位嘅多少或者個距離嚟到去推敲出嚟嘅。咁呢啲就係一般而家現代去利用考古，再加埋譬如研究畫啊、藝術方面啊、壁畫啊呢啲所記載嘅建築，佢互相參照嚟到得出我哋對於古建築嗰個理解。 Stan， 正話聽你咁講有好奇，咁嗱，正話屋頂形狀你講咗，咁孔子呢個電影裏面嗰啲屋頂嘅形狀有冇啲咩巧妙呢？其實佢即係做得好唔好呢？其實 咁我哋去睇翻孔子套戲咧，有發現咗，譬如用屋頂嚟到去做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咧，裏邊見到嘅屋頂嘅形式咧，同我哋而家一般見到而家遺留落嚟嘅主要都係明清時代嘅建築啦，咁都有幾大嘅分別嘅。譬如呢個孔子裏邊見到嘅屋頂嚇，好多都係所謂嘅四柯頂啦，或者係武殿頂啦，其實即係成個屋頂係分成四個斜面，咁類似就係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嚇，就係呢一種咁嘅形式嘅。咁但係咧，最大嘅分別就係咧，佢喺呢個孔子裏邊見到嘅大部分嘅建築嗰、那個屋頂嗰、那個面咧，都係直嘅，係一個直嘅面嚟嘅。就同太和殿見到一個彎曲嘅，係向下凹落去嘅彎曲嘅呢一個嘅形式好唔同。咁係咪佢嘅資料唔準確呢？佢嘅美術設計係唔準確呢？咁相信唔係。點解我哋又會知道先秦嘅時代嘅屋面通常都係直，而唔係後世嘅明清時代建築咁彎？主要都係靠一啲舊嘅畫啦，同埋一啲陶瓷嘅製品啦，所記載嘅當時絕大部分嘅都係呢一種直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相信佢係都係比較接近歷史嘅真相嘅， 證明出戲都有啲考究嚇，即係做過啲考究。 咁而我哋話屋頂呢方面 OK 喎，過關我覺得佢幾好啊！睇翻嗰啲戲入面嗰啲場次，孔子一入到去喺魯國嗰度見魯定公啦，即係魯國嘅君主，即係睇翻嗰套戲入面咧，孔子過咗門口就喺度拜啦，咁啲人就同佢講：哎呀，你唔使拜主嘅，你可以入去先拜。但係孔子就唔理你啦，因為佢行緊古代嘅周禮啊嘛。咁其實喺嗰一場入面，大家已經可以見到咧魯國嗰個宮殿係大概係點樣樣，或者係嗰、那個。城门是怎样的，那么我们就会见到呢，在个城门门的旁边有两座高塔的。我们有时见到其实可能在个城上面有一栋的建筑物，但是不一定是有双塔的嘛。那么这些双塔其实又是不是这个时期独有的，定是这样东西做得准不准确的呢？ 那这种的我们其实就叫做流缺的。特別就係先秦時代啦，至到漢啦，或者去到唐朝嘅時候，都仲有呢一種咁嘅形式嘅。咁其實係一種類似一種瞭望塔，咁通常會喺皇城啊，或者係一啲宮殿嘅外邊啦、啊，有時佢係獨立嘅建築嚟嘅，咁有時佢會黐住城牆嘅、啊，或者黐住宮牆嘅咁嘅形式嘅。咁一般咧就會喺個正門嘅兩邊嗰度去出現嘅。咁呢個亦都係切合歷史嘅事實嘅。 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咁我哋入到去喺个宫殿入面。宫殿入面嗰个布局呢又系点样呢？嗱，我哋头先喺首半小时入面都有讲到一啲室内嘅空间嘅组织。咁而今次我哋见到魯國嘅宫殿入面嗰个嘅布局又有少少唔同喎，因为我哋头先讲中轴线一直行呢就可以行到去最重要嗰个位啦，嗰个人物佢个位就坐喺度啦。 咁只不過我哋見套戲入面，孔子入到去之後要兜幾個圈咁樣先至去揾到阿魯定公嘅。咁呢個又好似有少少唔同。 如果你懂得講呢個室內空間點樣喺呢個電影裏面睇佢哋嘅室內空間咧，其實你又係已經好識嘢嘅啦。其實一般人咧我相信一般嘅觀眾咧，佢哋去理解建築咧，佢哋先係從自己嘅視線嘅角度嚟出發嘅。咁所以佢關注嘅話，佢哋或者比較容易俾佢哋發覺問題或者好定唔好咧，都係喺譬如立面上面嘅嘅 正面 望落去嗰個 啦。咁但係咧建築師咧通常咧除咗睇呢個立面之外咧，亦都比較關注呢個平面嘅佈局啊。我哋一般都知道平面係關乎於嗰個間隔啊、佈局啊呢啲咁嘅嘢嘅。咁而孔子呢套戲咧，佢所出現嘅譬如魯國嘅呢個宮殿咧，同我一向理解上层嘅统治阶层嘅一啲宫殿嘅建筑，通常佢哋都跟从住某一种简单嘅平面形式嘅，譬如长方形嘅里面咧每一座嘅殿堂咧，我哋叫都唔会话间得太多嘅唔同嘅细房，或者唔会有一个好复杂嘅平面喺个室内空间里面嘅。咁基本上依从一个对称嘅格局嘅。咁而且佢嘅入口咧，一般咧，如果係講緊一個殿堂嘅話咧，通常都喺正面入嘅。咁所以咧，中國建築無論咩年代咧，你會見到佢嘅正面通常都會開好多門嘅。咁而兩邊啦，同埋後邊咧，咁可能就係蜂蜜啦，或者係有一啲嘅窗啦，咁比較少會有再有好多其他門，即係唔會話四邊都全部開曬門嘅。通常就係主要喺正面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孔子呢套戲裏面周潤發啊，這個孔子。佢入去嘅时候咧，比较特别，佢好似先转几个弯啊，进入一啲好似比较细嘅门厅咁样嘅时候，咁先至入去嘅。咁呢个同我嘅理解又唔同。不过当然，如果你将佢入嗰个空间作为一个真系一个好正式嘅殿堂嘅话咧，咁系唔系好似嘅吓，唔系好似我嘅理解嘅。咁但系如果佢入去嗰个空间，你理解为一个冇咁正式嘅一個寢宮啊，或者當我哋將佢降去到譬如一般嘅民居咧，咁唔會話所有民居每一個廳堂都係用一個咁嚴謹嘅形式嘅，咁有可能會喺側面入，或者係會先過啲門廳，都有呢個可能嘅。 頭先我哋話孔子去見魯定公嗰一個咧，就唔係真係一個大廳去接見群臣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嗰一陣咧，咁啊魯定公坐喺度翹曬腳咁樣，都係一個比較休閒啲，可能係一個偏廳或者其他嘅一啲房間啦。咁呢個就姑且唔好論即係呢樣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頭先一直講宗族善嗰樣嘢，其實係以即係儒家嗰樣嘢去講㗎嘛，即係話儒家嘅禮呀，或者係嗰種最重要嘅嘢就要跟循住去到最重要嗰個位。咁但係我哋依家講呢套戲，喂，孔子都仲在生，其實儒家思想對於當時嘅人嗰種影響其實唔係咁大㗎嘛。咁或者係對於當時嘅建築師或者工匠或者任何人都好啦，其實佢嗰套嘢係真係未發揚光大㗎嘛，所以嗰陣起嘅建築物其實未必會跟隨我哋頭先講嗰啲嘅哲學概念啦，然之後去發展出嚟 嘅。調翻轉咧去諗咧，就係話當時咧，即係先秦時期，我哋留翻低嘅好多嘅記錄咧，話俾你知咧。根據周禮等差好明顯，但係咧到佢哋真係日常交流嘅時候咧，就冇後來我哋見到好似明朝啊嗰種咧，譬如跪對啊，先要做幾多重規矩啊，先至見面咧咁樣。咁我哋會見到咧所謂嘅君臣之間交流啊，或者話即係其實係諸侯同埋中間一啲依啲譬如食客或者一啲嘅訪客之間交流咧，其實係幾多互動同埋幾自在嘅，即係大家其實就係、是。真係傾下偈，坐低傾偈嘅咁嘅狀況，咁就唔似我哋後來咁嗰種階級森嚴啊！你唔好講錯嘢，我會斬你頭，就唔似係一啲咁嘅形式。咁所以即係相對於正話 Stan 講，佢哋比較自在啲嘅模式咧，可能都未必唔係完全符合當時嘅狀況嘅。 咁亦都嗱，你都睇到一個學術上面一個破綻啦。我哋一路都講，即係嘗試將呢、這個譬如宗族啊、對稱呢啲咁嘅建築形式咧，同儒家嘅思想去有一啲嘅關係啦。咁但係， 死啦，都可以先秦咯， 亦都可以有另一个角度。孔子嘅儒家之前，会唔会就系 啲建築物就係唔對稱咧，就會冇中軸線咧。 係啦， 又或者西方嘅建築，咁佢哋唔係受儒家思想影響啦。咁點解又會出現咁多對稱嘅情況咧？咁嚇，咁當然我哋會覺得儒家思想佢對於呢啲秩序性咧，簡單嚟講，係造成咗一種規範，而孔子亦都係將禮制呢樣嘢咧，由上層嘅統治階級嗰個規範性，再推展到社會裏邊各個階層嘅。亦都甚至乎变成为一啲嘅規例吓，俾人哋去跟从嘅。咁同孔子佢想复兴嘅周礼咁之前吓，当然亦都系已经影响咗空间上面嘅秩序性。咁但系而再推前啲，就算喺未有周礼之前，各个民族嘅自古以嚟都系古典咧，或者系旧嘅建筑，其实都系倾向以呢个对称性嘅。咁首先对称性呢个已经系喺空间上面，其实系某种嘅合理性喺里面嘅。而周礼或者孔子嘅推展系一种更加令佢强化啦，亦都系作为变成一种一般人都要跟从嘅规范。 咁而最后咧，其中有一场咧，我都几印象深刻嘅。咁就系咧，一班大臣坐晒喺度，围住一个圆圈嘅，其中一边咧就有阿鲁定公啦坐喺度，咁大家喺度讨论紧殉葬啊或者陪葬嗰样嘢合唔合理，或者系咪应该废除咧？咁有呢样讨论喺度，咁而嗰个圆形嘅大厅咧，就令到我觉得咦几特别，因为我好似比较少咧喺一啲电影啦或者系一啲电视嘅作品入面咧见到咁样嘅圆形大厅啊，即系西方可能会多一啲咁，即系我哋 好似西方建筑 系啦，咁但系嗰个圆形嘅感觉就又有啲好新穎喎，一有呢啲位咧，我就想睇下究竟係即係我孤陋寡聞啦，定還是係佢有新嘅創意啊？ 傑，你呢個感覺都好敏鋭啊！其實就中國建築史上裏邊咧，就真係絕少出現一啲圓形平面嘅建築物嘅。有嘅呢大多数譬如会喺陵墓里面出现啦，又或者係我諗最著名嘅就係北京嘅天坛啦，嗰一组嘅建筑物啦。呢啲呢可能会同自古以嚟天圆地方嘅思想有关嘅，天坛咁就代表天，咁所以佢会出现圆。而至少嚟讲呢，一般中国建筑里面地面上面嘅山人呢，一般都系以方形嘅建筑作为嗰个外形嘅。咁呢个系历史上我哋可以知道嘅。咁不过除咗圆形建筑喺中国系比较少见之外呢，戏里面嗰个圆形嘅大厅呢，再睇真啲呢，佢嗰个跨度即刻系比较跨咗一啲嘅。 即系大呀嘛，你意思 系。係啦，所谓嘅跨度呢，我哋呢个可能系一个工程学嘅一个名词，就系讲緊两幅墙，一个两幅结构嘅墙，或者两条结构嘅柱之间嗰个嘅距离，我哋就为之跨度嘅。咁一般呢，如果我哋都系假设佢嗰个大厅都系应该系木结构啦。 係呀。 木结构嘅建筑喺中国传统里面咧，一般可能都系唔会超过十米嘅吓，最长嘅可能会有啲特别嘅处理啦，可能都系以我所知都系十零米嘅啫。咁里面咧嗰、那个大厅里面咧嗰、那个圆形吓，好似 之前 系啦，套戏里面嘅吓，好似之前古罗马建筑嘅呢个万神殿咁样吓，一个圆形大厅 斗兽场 咁样。咁戏里面出现咧，我就咁肉眼判断咧，我估起码都有廿几米嘅。咁喺系有噶，咁呢个有少少违背咗中国古代木结构嘅一个正常嘅跨度嘅形式啦。咁可能唯一解釋到嘅就係呢一個場景好明顯應該係一個片廠裏面嘅一個可能係鋼結構嘅形式先至會起到出嚟嘅。 不過啦，始終嗰句啦，電影還電影啦，咁我哋都唔係話真係佢咁樣做就唔得，咁而呢只不過係想希望透過電影，我哋又會唔會可以認識到更加多中國建築嘅唔同嘅部分啦。咁今日呢我哋建築二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而呢下一集呢我哋會進入一個咩嘅話題呢？ 下次我諗就會以漢堡德對建築嘅分期方法啦，嚟到去講第一個時期呢，所謂嘅古典時期，大概就係先秦至到漢朝朝之间的这一段，被汉堡德形容为红建筑的一个时期。 红啊，真是一只动物的大红。 啤啤红。 是啦。那究竟这一位台湾的建筑学者汉堡德，那他对于建筑和文化怎样分歧呢？他的红建筑又有什么特色呢？大家下一集的建筑二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同埋最后呢亦都预告一下啦，我哋下一个星期嘅亭台画影间嘅环节会揀嚟嘅电影就係吴宇森嘅赤壁，分上下集嘅，咁大家呢可以喺呢个礼拜入面抽时间睇一睇，记住留意一下当中建筑嘅元素，下个星期嘅建筑二呢就会同大家慢慢长谈。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